选位。张新杰已经提醒了众人，大家此时看的当然就是君莫笑的站位了。因为是全封闭式山洞图，鸟瞰视角下去所显示出来的是一个带透视效果的双层场景，半透明是山洞顶，叠在之下的才是实地。一般人看这个很容易就被搞晕，但职业选手这素质自然毫无压力。从鸟瞰视角中找到君莫笑的位置后，大家都很清楚接下来应该留意的是什么。应该留意的是君莫笑四周钟乳石的分布。于是很快，职业选手们都恍然了。两个角色三分钟没有相撞，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但这点运气却也必须是构建在叶修的刻意回避上。君莫笑的站位一直特别注意周遭钟乳石对他的掩护，这种掩护不是藏到某个钟乳石后那么简单，而是十分清晰地掌握着甚至十几个身位格外的一柱钟乳石所能起到的掩护作用。如此一来，君莫笑周遭由近及远的所有钟乳石仿佛串联成了一个网络，一个封挡视角的网络，而君莫笑最终的站位就是这道网络掩护的最彻底的那个位置。这种掩护下，周泽楷想发现君莫笑，一枪穿云非得凑巧走到某几个特定的位置不可。但是更让人郁闷的是，叶修明显特别清楚这几个特定的位置在哪里，所以他还会不断地调整着君莫笑的位置。完全确认了这一点后，张新杰转头望向了他们霸图的秦慕云。秦慕云完全领会副队长的意思，缓缓摇了摇头： 我做不到。 秦慕云在选位走位上非常有功底的一位选手，但是此时却没怎么迟疑就做出了这种判断。像叶修这样的回避走位他做不到。 能做出这种选位，没有相当的经验积累是不可能的。 韩文清在旁算是替秦慕云说出了原因。 队长你呢？ 宋其英在旁问了一句。韩文清一怔，片刻后却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没办法做到他这么细致。 经验韩文清不会比叶修欠缺，选位这种基本功青银荣耀这么多年的他当然也不会差，但是想做出眼下叶修这种选位也不是有了经验就可以，还得需要相当周密的计算和判断，而这可就不是韩文清所擅长的了。 王杰西你呢？ 张新杰探着身子朝那边问了一声。 不好说。 王杰西摇了摇头，他当然也看出叶修选位的原理，但是舍身处地以后却还是缺点缺心。 实战中可没有鸟瞰图。 王杰西一语点破了难点所在，这让好几位换位思考后觉得我也可以的选手顿时从沾沾自喜中惊醒过来。 这种事儿做到又能怎么样呢？ 不知从哪里飘出来这么一句，言语里不乏酸意，但却也是实话。做到这点距离拿下比赛可还远着呢。这家伙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众人纷纷又开始揣摩叶修的意图，不过这点能很快察觉的却不再是他们，因为他们并不完全清楚两队赛前在赛台上的交流。轮回战队的选手席上，江步涛在观察叶修的举动后就很快意识到了他的目的，一鼓作气。轮回周泽楷的首发出战带的就是这样逼人的锐气，试图在心理上先压倒信心，但是结果叶修却用这种消极回避的态度将这份锐气给磨杀掉了。三分钟双方都没有交手，接下来哪怕是周泽楷取得胜利，轮回这一鼓作气的冲劲和势头却早已经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这份微妙只有对阵的双方才能切身体会。此时的星星神态轻松，而轮回呢 却好像一剑刺空似的，分外扫兴。 不愧是叶修前辈啊。 江波涛不服也得服，他们派出周泽楷首战出场制造的心理压力确实已被叶修化解，接下来就看比赛的胜负了。君莫笑继续游走着，依旧是之前那种的选位走位，磨了这三分钟，叶修对这地图都越发的熟悉了，君莫笑的走位节奏变快了许多，但是看起来和一枪穿云一时间却还是不会有焦点。到底打算磨到什么时候去？所有人都在想这个问题。结果就在此时，突然枪响，毫无征兆的君莫笑抬手就放了一枪，空响，枪响在时钟林洞中回荡着，周泽楷明显听到了。一枪穿云停步，转身立即已经指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精准的判断。现场掌声响起了，这一枪打破了之前的沉寂，让大家精神都为之一振。一枪穿云已在移动，向着枪响的方向，君莫笑却没有动，只是原地不住地转动着视角。普通观众只当叶修这是主动引周泽楷过来，这时正在四下寻找目标，这样以为当然也没有错，叶修所做的的确就是这样的事儿，只是有更深一层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在叶修这样的选位站位背景下，一枪穿云可能出现的点他完全知悉，所以他转动视角并不是在360度的防范，他所在盯着的只是几个点而已，而针对这几个点，叶修已经做好了完全的攻击准备。都是距离较近的点，最远的一个也只能算得上是中距离。叶修选择放空枪的时机显然也不是随随便便的，这是他特意挑选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当他和周泽楷相遇时，双方角色距离会较近，这对更善贴身近战的散人更为有利。三分钟的刻意回避不只是应对轮回的心理压力，还有技战术方面的考量，在精选过的位置引蛇出洞，抢占先机。一枪穿云出现，几个点中不是最远也不是最近的位置中，一枪穿云忽然冲出，砰砰两声枪响，几个点叶修都有详尽的攻击思路，一等到对方现身，没有任何迟疑就已经开始了攻势。两枪点射后，君莫笑就待冲上，结果就见灰色风衣的衣角已从他的视角内消失。周泽楷当然已经看到君莫笑，但是他却没有立即发动攻击，一枪穿云仿佛只是匆忙路过似的，完全没有在那个点上丝毫滞留，这一瞬就已从那里奔过，这一瞬他出现又消失。叶修试图抢占先手的机会竟然只这么一下就不见了。